记忆中的声音。 今年北京急救中心拟设通州部，以行政办公区为中心，逐步辐射通州全区，全力推进通州120纳入市级管理，计划建一批急救工作站。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近日环保部发布四月和一至四月全国空气质量状况，上个月北京优良空气比例超过70%，一至四月份好空气比例超过60%。近日记者从市卫计委获悉，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市交通委、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和市交通执法总队联合启动出租汽车控烟工作，明确规定出租汽车内禁止吸烟，禁烟标志昨天也贴上了全市出租车。从去年开始，本市启动了30万平方米的超低能耗建筑的3年建设计划。由于超低能耗建筑比普通建筑成本高，本市将对示范项目进行奖励。按照市住建委近日对外公布的征求意见稿，示范项目最高有望获得3000万元的奖励。齐秦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自古以来，月亮好像就是爱情的象征，这也许是因为它的明亮、美丽和含情脉脉吧，也许更多是因为它的亘古不变。正因如此，包括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内的众多爱侣都喜欢拿月亮做证人来表白自己的爱情。

我是珊瑚礁，

想知道你近况，

解放。生活有些忙，坚持有点难，闭上一只眼，点上一根烟，能不能不管。你最近好吗？身体可无恙？多想不去想，夜夜偏又想，真叫人为什么条件能够把你遗忘？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曾爱过对方。你的情况也许从朋友口中传到我耳畔，我拿什么条件可以袖手旁观？除非离开我，你从不曾觉得遗只眼。